第二節翻嚟。喂，我記得嗰、那個嗰兩個係嗰兩頭先我哋講 lift 嗰兩個咧，好似係仲係咩嘅喎？命危嘅喎，好恐怖。 好似未有 update 啊！講真，即係我唔覺得新聞有講過佢有冇事嘅。 係啦。 係啊。 好，跟住我哋咧講下呢、這個。 汪汪 嘅事件啊！ 连环杀犬事件 系啦， 我觉得好残忍咯、啊。即系你唔中意佢啦，可以唔掂佢嘅，你可以唔理佢嘅，但系点解要杀咧？ 不过嗱、即系好明显咧，即系华明村嗰度呢个狂徒啊嘛，系啊，杀咁多咧，但系一系嗰度有个变态。二呢就啲狗主都要檢討下你嗰個功德呢，你知香港好多人養狗呢 習慣、啊、 又唔帶紙唔帶水嘅，我見好多都係咁，屙完就行，總之唔好喺屋企屙，你出街屙就得㗎啦，你應該係一個極度擾民 嘅功德心囉，要有 即係嗰個人先會作出相對嘅報復行動嘅，即係狗仔呢其實就即係多數都得意嘅，除非你就因為好似譬如你整個八哥，你睇個衰樣好似好可憐咁，你真係好過癮噶嘛，係咪先？嗰啲咁嘅抄巢嗰啲，成又 成個紅咁， 成隻熊咁，你睇唔到個樣嘅。 蠢啊！個樣 係係屎垃圾就頑皮啲，係啦。 都唔係屎垃圾，真係好過癮嘅，好可愛嘅，你樣好精靈嘅。 即係動物係可愛咯，即係但係我覺得啲狗主嗱，首先即係好似先人話齋啦，要有個良好嘅公德心，你都唔會。想你的狗隻在屋企嗰度如厕之后不去执，即系冇人执手尾，搞到臭掹掹啦。咁呢个香港即系老土啲讲啦，香港屎你家啦，你都唔好搞到条街咁样。你试谂下，你一脚叉埋叉到狗屎，你点啊？ 系、哦，同埋即系嗱，我狗咧， 谂下 狗就系人教嘅， 冇错。 你我啲狗咧，你啲狗咧，你叫佢唔好喺个屙咧。佢一定唔会嘅。你嗱，譬如你屋企啊，你打佢两次啊，佢就系咁氹氹转溜你落街嘅啫，佢死都忍住唔屙嘅。你话嗰个地方唔俾佢屙咧，佢一定唔会屙嘅，系嘛？ 其实真 系 好似教仔咁啫嘛。你屋企啲小朋友啊，你第一次教佢厕所啊，你点样教啊？ 系啦， 咪一样系咪？ 总之嗱， 有咩主人就有咩宠物。 嗰啲一来啦，一来其实。公共屋邨就唔准养狗嘅， 冇错， 系咪先？你享有呢个政府嘅福利咧，唔该守翻啲规矩。即系你之前养落嘅咧，之后就唔好再养啦。如果你真系要养，就不如去嗰啲养得个地方，系咪先？又要搵个车仔推住我，真系好，我都唔明啲人系搵个车仔当个 B B 咁样。 系啊， 但 系呢个做人嘅啫，做宠物。 系啊，但系呢个。佢嗰種落毒方法咧，應該係嗱，我估啫 嚇。講緊係華明村嗰單殺狗事件啊。 我懷疑佢咧係點咧？用啲山埃開水，然後噴喺啲狗，經常俾啲燈柱啊、 樹叢啊， 即係啲狗經常會，你知道霸地盤噶嘛，索兩上楞個腳屙督尿嗰啲咧，去聞下索下嗰啲。我懷疑佢係用呢啲方法。係，因為你有狗主喺度，如果個狗無端端都係食嗰啲嘢，你會掹佢噶嘛。 但係好得意喎，我喺銅鑼灣咧見到公犬咧係噴嗰啲殺蟲水，我知道。殺蟲水好多時都話其實一對人體冇害嘅 ，OK。但係我嗰一次經過見到咧，係寫到明話，唔知乜放咗毒藥，叫你啲寵物唔好買。 哦，鼠痢， 老鼠藥， 鼠痢 啊， 嗰啲鼠老鼠藥，但係老鼠藥一睇就知係藍色噶嘛。 我唔知佢 一兜兜摆到㗎嘛。 嗰啲红我唔知蓝色红色又好乜都好。 总之系会有 啲。有啲有绿色有啲蓝色。 佢唔系话有嗰啲系喷㗎喎。但我唔记得咗系喷。 可能先进咗啦。 係呀，总之佢就话有毒囉。 佢落咗药佢会贴得好大张嘢喺度，即系警告啲人囉。 嗰啲系你讲緊老鼠食啫。佢讲緊系喷嗰次。我唔知喷乜嘢呀，但系佢就话小心有毒，唔叫人唔好掂。 喷喺啲树度农药嗰啲系嘛，即系唔系喎。 但系佢总之话叫宠物唔好理，即系唔好叫宠物接近咯。 系 其实就你如果喺个旺闹市嗰度，你喷呢啲嘢，你叫人哋点样唔行过啫？我都要行噶嘛。你夜晚喷咪冇事咯，不过夜晚就贵。 佢意思系喺公园入边咧，咁咪有啲树丛啊，或者系街边，总之有啲树丛啊，即系总之啲。 植物咧，咁佢哋会喷啲杀虫水啊，咁样令到佢唔好呕虫啊之类咁样样。 系啊， 咁佢有时唔会就系喷下边噶嘛，佢可能喷喺啲叶度都会有。 不过睇下先， 就惊啲宠物舐咗咯。 佢点解会喷呢？因为香港有几种树咧，嗰时细细棵叶嘅，但系好茂盛嘅。嗰只咩树咧？ 细叶榕。 佢最兴就有啲咩咧？就系嗰啲毛毛虫。 啊，系啊，系啊，系啊。 嗰啲跌一条落你个身就有排你痕。佢就一定要打药嘅，唔打药咧就会好多嗰啲毛毛虫， 系啊系啊，沤好多噶嘛， 系啊， 咁可能就系喷呢啲咯。咁你唔系净止喷喺啲树嗰干度噶嘛，佢都可能会喷落啲叶度噶嘛， 滴翻落地下啊嘛， 因为系啦，咁所以佢就系、是、即系佢通常喷咗呢啲，就好似落鼠药咁，佢会贴一张好大张嘅 A4 纸咁样样，就话俾你知喂落咗药，诶呢啲人啊睇住啊咁样咯。 佢几个钟头先散嘅要。因为我屋苑嗰度成日都喷嘅，试过有个女人咧喺度闹鬼，个人你做咩喷药？咁你咪咪鬼喺嗰度做体操咯，人哋都讲明俾你听噶啦，系咪先？ 你咪晏啲再落嚟咯。 喂，咁讲埋嗰个林郑噏咗乜嘢啊？嗰、那个、 哦、林郑咧 都 系关 于狗嘅动物， 因为其实系咁样嘅，sorry 啊，我揾翻我新 警察动物警察。 咁其实咧，点解会系有呢个动物警察啦？咁因为其实较早前咧，大家都知道，有只银狐啊，小白咧就俾人再即系遗弃完之后，再俾即系疑似系俾主人由高处掟落街死亡啦。咁跟住之后就之后冇耐就发生咗一大串毒狗事件，咁就有相关嘅团体咧，抗议员咧，佢就呈上咗一个50,000名嘅。嗰、那個係咪叫聯名 聯 署？係啦，咁就要求制定動物保護法同埋成立動物警察嘅。咁、然後咧，我哋嘅偉大嘅嚇、特首啊，講啲咩咧？佢就係講話，加強警員訓練啦，冇必要喎、啊。 我觉得其实是条条例问题咯，即其实等于即 even 是讲炒黄牛又好 ，whatever 都好，好多好多好多嗰啲法例上是九七之后是冇改过噶嘛，咁即系唔系与时并进啦，咁系咪应该要即系要更新下咧？ 嗱，成个报道咧，佢就转述咗我哋阿伟大嘅林郑特首咧，就话佢会促使呢个食卫局研究有关条例修订同埋增加惩罚，同时喺各警区加强培训警员，令调查个案做得更好。 哇！佢真系 咁，然后 地化， 然后就再更加为呢个动物警察呢一样嘢咧，就提到咧，政府会喺有关方面投入资源同埋重视工作。又指警务处处长都好关心呢件事，警务处会。令到啲警即系会使啲警务人员有足够嘅训练处理啲个案，但拒绝承诺设立动物警察。 即系其实好简单，系咪都系多 Q 鱼咧？其实你香港有个动物爱护协会噶嘛？ 关警察 其实警察系冇关系噶嘛？你加强条法例会唔会好啲咧？你条法例唔加强嘅话，咁你噏几多样嘢？你俾几多下边啲人做得冇 Q 用噶？ 你冇办法，中国人系嗰啲宠物系唔当佢系朋友噶嘛？佢系当食物噶嘛？ 动物向咩？总之系所有嘢向天， 向天 都食 得 噶 嘛？哇！佢真系迅速大陆化。食物环境卫生局嘅食卫局啊，算 咯。新嘢咯，我头先以为新嘢嚟嘅，我唔识听噶头先。 咪咯， 你讲咗嗰样嘢，我系唔识听。我唔知咩叫食卫啊， 食 卫局我唔知咩。 卫生局咯， 即系其实我觉得佢讲咗成抽嘢都系废话咯。其实已经由好耐之，即系好。其实我想讲发生呢啲咁嘅虐畜啊，或者杀死动物呢啲事件，唔系第一次噶啦。几年前 系啊，好多 已经有 好多 有噶啦，开始系越嚟越多浮上水面嘅。佢嗰阵时其实已经系研究咗，亦都系提到嗰时，跟嗰时啊，我哋嘅伟大特首未上台之前，阿689在任嘅时候都已经系好多人要求呢一样嘢噶啦，都成日讲话要倾，要倾，要倾，倾咗去边啫？ 我都系唔 系 好知 道。你系要，我觉得嗱一样嘢，点解人哋外国都有动物警察，点解香港冇咧？ 应该话嗱，我唔理你有冇动物警察一个问题，你冇法例系一个问题。 你冇资源，你又话要 OK， 你唔成立。 有理，你话要加强培训呢样嘢，但系咧你要警察做嘢之前，因为警察系執法噶嘛。 系啊， 你如果你嗰条条例、你个法例，你都做唔到出嚟，你冇一个明文，即系你明冇明文规定，冇一个条例喺度，你叫佢哋做啲乜啫？ 冇做咯， 捉到收到佢啫，咪就系只可以指住佢咯。嗱，你唔好再咁样样啦。 冇罚则唔掂， 其实拗痕啫。 喂，香港行普通法噶嘛？ 你闹完拗痕 得嘅嘢就得。一定要明文规定你呢样嘢系唔得，同埋会犯法。 系啊 ，Albert 啊 ，sorry 唔好意思 ，Albert 讲得好啱噶。一个不尊重人嘅社会，点会尊重其他动物咧？ 你所谓最废话，你差佬，你揾差佬去捉，差佬个强项系咩咧？就将关自己嘅事变到唔关自己的事噶嘛。 唔系呢个我都觉得，即都唔系一个问题，而系我觉得佢成段嘢都系好自相矛盾，就系话要去培训啲警察，加强佢哋对于呢啲嘢咁嘅认知啊，执法啊。 其实 法乜嘢啊？ 都话你搞掂 你嗰条条例，你都乜入未搞？你讲咩法例啫 ？OK， 你要拒，即系你拒绝承诺嗰个动物警察 ，whatever， 我唔理你。但系一样嘢，你连个法例啊，你明文黑字，你即系你白纸黑字都未写出嚟啊！你叫佢哋班警察做啲乜嘢嘢啊？真系企喺度呆噶咋？ 唔系，而家约束最高罚则系几多少？最拉嗰、那个拉嗰都唔系罚好重嘅啫，分分钟变缓刑嘅。即系咁以罚下佢啊，跟住咧就唉判你 拗痕咯， 缓刑嘅啫，佢唔系罚得好重嘅啫。 唔知系咪嗰啲社会服务令嘅朋友咯？ 咪咯，社会服务令嘅，唉，其实都好嘅。社会服务令执个猫屎狗屎啊，喂，唔系唔得，你罚佢执嗰啲，佢可能仲夸张。 应该未必会。 做完呢啲嘢出嚟咧，佢更加憎恨啲动物，因为要佢执屎啊嘛，大佬啊，系咪先？ 唉。這個、我哋讲另一单， 系啦，出嚟 话呢一单啊，真系话啦，好多人都好多人都有私人过身噶啦，系咪先？ 咁啊， 即系呢个骨灰位啊，哇！ 唔好意思，我而家揾到啦，我觉得嗱、那个罚则咧，约束嘅罚则系乜嘢嘢咧？我觉得需要喺呢一度要好清楚讲清讲明系有啲咩罚则咯。嗱，根据呢个防止残酷对待动物条例咧。第169章违例者可以判处监禁三年和罚款200,000咯， 好像未有人罚过咁重、啊。 然后根据他第169A章违例者可以判罚款50,000，就是罚款50,000、嗯 哦、 通常都是罚最低的啦。 因为他未有人罚过50,000那么高，他就不可以罚的，因为普通法是这样的，他要看个案例的嘛。唉，呢、這个真系， 总之都系戆居噶啦。呢条法例几重都冇用啦，佢都系唔会做嘅。 就总之就大家都做多少少啦。养狗嗰啲人咧有翻啲公德心，就唔好老凤通狗屎屙尿黑人憎。 系 咪啲狗啊冇啲狗啊俾害死嘅咁样。 系 系嘛，呢个你教得佢唔好啊嘛。 有咩宠物咯，真系有唔好，即系好似成日俾人闹啲细蚊仔咁样样，话佢冇家教，嗰句叫咩？好毒嘅，有良心啊冇家教。喂，其实宠物你都系咁啫嘛，你收街屙你又唔教佢，然之后又教，即系噶，学阿仙人话斋，有因啊必有果嘅，即系点解佢会咁样被毒杀咧？ 如果嗱，法国都衰嘅，法国咧，因为有人执屎啊嘛，嗰啲油仔真系唔理嘅，养狗嗰啲人，佢话佢，你即法国咪有个着啡色衫嗰啲人有个吸嘢嘅，佢吸尘机咁吸啲狗屎噶嘛，咁佢又真系唔理嘅，但系你香港冇啊，冇人帮你执噶。 暗场先唔系有 overrun 嘅。系啊，嗱，跟住咧，我哋讲暗场咧，政府啊真系搞嘢嘅，啲骨灰庵都未做得够，佢就谂住收钱咯。仲话咧，嗱，依家啲表一啦，即系个表一，即系合法啦，政府俾你。佢话如果第日起好咗之后咧，你个骨灰位咧只系得20年期嘅啫。 上咗位 系啦， 开始 即系依家批俾你嗰啲吓， 系 之后批俾你嗰啲，佢又冇讲政府系咪？我谂个政府都要嘅。其后咧就10年就要再交一次吓，二十年。即系你个由摆骨灰位起计啦，廿年后你就要每10年就加 续牌咁样咯，续 即系好似补地价咁啦，你要续约。 咁 佢又唔咁佢又唔系收好多嘅啫，2800至3600。不过 香港好多骨灰位㗎。 唔係，佢講緊話嗱，你頭二十年咧，就係、是、分別個收費就2800同埋3600嘅。 之後就每年 每次續期咧就係一半。 係啦， 係啦，1400至1800。 以後每次即係十年續一次咧，就1400至1800，但係你剩翻香港啲骨灰位係好襟計㗎。 我想請問一樣嘢咧，咁如果我太婆咁計啦，咁、我想問我點樣續咧？ 邊個？ 即係譬如太婆，咁我續唔到咁會點？ 佢而家嗰啲係緊新嗰啲， 係我知。 你太婆嗰啲唔係新 嘅，即係唔係我唔係我講。如果將來咧，咁、如果係將來我太婆嗰啲咁要續嘅話，咁我應該點續啊？ 唔係啊，係我意思係，譬如嗰個擺入去嗰個先人， 係啊係啊係啊係， 嗰啲後人唔知件咁嘅事嘅、 啊， 或者有移一文嘅，係咪？ 係 啊， 啊， 啊，所以我咪講緊呢個問題， 係咪叫佢出嚟等佢？ 我變咗太婆，我嘅後人嘅，咁嗰個咁點算咧？ 咪咯， 咁點咧？即係叫我咁佢會點？作佢出嚟，跟住抌飘咗 去。咪咯，有啲因为唔同信仰，真系眼都唔望噶嘛。 咁你或者系即系咁讲啊，或者系、我系你个女，唔系唔系 ，sorry， 你系我个仔。 系啊， 我就装咗喺嗰度噶啦。你而家同我系十冤九仇噶啦、你以后都唔会拜我，以后都唔理我噶啦。 系， 我想问，咁点啊？ 咪咯， 咁你如果十年之后你唔帮我做，咁点啊？咁就我就而家我就变咗，跟住我想问我啲骨灰会变，我会变点啊？ 唔系咯，系咪佢即系？ 系咪一系就变花肥，一系就骨灰公园？ 嗱，佢之后新嗰啲一定系电脑化咗噶啦。 系 你一揿掣咧，就知道佢喺几多 number 边行边段噶啦。咁啊，即系一几够钟啦嘛。 系啊， 有冇限？你又有咪设个限期？几多个月内冇人嚟续约，系咪叫人哋出嚟抌佢咧？ 系啦。 大佬， 唔 系你即系调翻转嚟，你连啲位都未够俾人，你就去谂点样收钱？ 我觉得好神奇。 咁啊，废话啦，大佬，你起够啲庵位先讲啦，依家都唔够，你又已经讲。 你连嗰个私家嗰、那个，你嗰个牌都仲未放宽，都仲未乜嘢都未讲。 唔系咯。 未定啊！呢 part 根本就好多嘢，根本你嗱有个问题根源你都未解决咧，喺度讲收钱， 咪咯， 供不应求呢一样嘢你都仲未去解决， 我想俾钱你啊，你帮我搞掂， 你就去想收人哋钱。 我又想谂一样嘢，点解佢哋咧？譬如我去过香港仔嘅永久坟场啦，咁佢嗰个华人永久坟场即系政府噶啦，我唔明佢点解佢横掂有一堆位咧系新起嘅，咁系平落，即系喺平地。ground floor 啊，啫，但系点解佢唔起 building 咧？ 即系起高佢 系啊，点解佢哋横掂都有钱噶啦？都政府啱啱先还咗咁 Q 多钱，点解唔起高佢咧？ 佢又由住佢规划过嘛？ 咁个问题系，我觉得如果 even 嗰堆先人即系啱啱新嘅啫嘛，嗰阵即系五六年前新啦，即系佢嗰时新嗰时，点解唔系起 起高啲多啲嘛？ 系咯，佢又唔会阻碍到其他人， 嗰、 位好大噶。嗰位系我谂啊，诶呢首八至唔系十几个停车，即系可以有停架车。如果计车位咁计，有十我谂十松啲嘅停车位。 即系你意思系可以起多几层？ 系啊， 咁啊摆多好多嘛。 系啊， 唉，我哋嘅政府冇长远计划噶嘛。 哦，系咯，我想问点解咧？英国政府咁好，会谂多廿年？ 因为而家个政府系唔做咪唔做。 嗱，以前英国佬咧 谂多廿年咯， 做嘢好慢嘅。因为佢系谂到好远啊，而家嘅政府咧 就 谂听日嘅啫，后日都唔知道。 同埋就佢系唔做唔错啊， 系啦， 系咯，其实呢个都系一个 我谂多 香港人真系冇乜点进步，即系真系因为政府搞到香港人冇乜点进步，即系逼成嘅呢样嘢，即系依啲教育啊条例，头先讲嘅条例都系啦， 即系荒谬。 佢哋系觉得嗱，我而家将而家佢所谓叫做而家嗰啲嘢，我去尝试想去 upgrade 佢，去令佢更加好。但系佢唔会谂就系所谓 upgrade， 我真系觉得我真系真心每次话啲条例点样通过啊，点样攞条新嘅条例出嚟倾啊，全部都系文字游戏。 佢话即系如果咁样做咧，就唔会再有永远坟场呢个字就唔会再有噶啦。 咁即系其实你啲私人要你不得好死啊！即系 sorry， 即系我觉得佢 葬身之地咯。 咁有咩分别啫？你以前我想问啊，香港系咪一个中国人社会啊？中国成人社会系咪要入土为安啊？请问 喂，调翻转嗱，譬如佢话20年期啊，10年续一次啊。咁我香港人士一早交定俾你咧，咁样唔系即系有咩分别？你可唔可以俾人哋交定？ 唔系，同埋我觉得最白痴一样嘢嗱，而家唔系话你土葬入土嘅，你系有时限噶嘛？咁之后，咁但系你骨灰已经烧成灰噶啦嘛？你喺嗰个位，你话要咁样去续嘅，即系好似你话斋，如果冇人续嘅时候， 冇后人， 你想去边度啊？ 咪叫你，即系叫你谂啊，即系抌咯。 唔係啊，我意思 其實係真係即係衰啲講，你係得一嚟對嗰家人唔尊重，你係對先人更唔尊， 即係所以我咪話，其實你一個係中國人嘅社會，你有冇諗過咩叫入土為安啦？即係好似變咗大陸咁，中意話哦，我依笪地要收噶啦，我唔理所有骨灰。 生前嘅時候，其實公屋已經係好難排噶啦，已經呢個福利係根本上係真係遙不可及嘅夢嚟噶啦，即係呢啲咁嘅所謂我哋香港人要有嘅福利，甚至公屋，你連死人嘅呢啲你都搞成咁啊！真係 你咁樣搞法，真係佢冇講錯啊！推高曬嗰啲私人安慰啊，因為私人安慰你管唔到噶嘛。 係啊。但佢又唔肯定啦， 但系佢一直都喺度拖字诀，唔肯放宽啊嘛，唔肯去研究点样样可以喺一个合理嘅环境、合理嘅 阴谋论、 合理嘅时间推出一样嘢， 知唔知 点 解 啊？去放宽 今日咪 呢个牌子嘅 粤港澳咧，咪无啦啦加咗一堆限额嘅股票啊？会唔会系等嗰啲北水啊落嚟啊，凑够钱啊，起一堆私人嘅，跟住佢先可以又搞条法例系付飞翻佢咧？嗱，依個陰謀論嚟噶，我亂咁 up 噶，但我覺得係差唔多，都係同一時間嘅。 都係嗰句啦，以前咧，即係英國人嗰套就係你係會唔係就係今日食完飯就係諗聽日嘅米噶嘛？你係會諗我以後之後會點樣樣，我要點樣過我嘅生活噶嘛？ 唔 係， 唔會諗呢啲。 而家嗰啲係唔做唔錯啊！你明唔明啊？ 唔 係 啊！ 佢就係會同你玩文字遊戲咯。佢所謂 upgrade 嘅係將嗰個條文啲字轉嚟轉去啫嘛。去到最後有冇得著啊？有冇結果啊？冇噶嘛。如果唔係嘅。衰啲讲啊，我啲教我哋嘅医疗配套啊，呢样嗰样啊，年年嗰个咁嘅财政预算剩咁多钱， 汇 咗去边啊？派咗去边啊？ 最搞笑 系咪因为嗰啲？你明唔明啊？啲北水未搞得掂啊？ 系咪最好笑啲议员咧？又话反对一刀切推呢个政策啊，变咗唔系长远。你一句就扮落去啦，正你问啊嘛，阿局长，你连位都唔够俾人哋，你凭乜嘢依家就话同讲呢啲嘢啊？即系你拖都未拍，我同你讲，喂，第日我哋生仔啊，买楼。 买楼 同埋就你唔好搞啲先人啦，佢哋走咗啦，都已经为呢个社会香港社会付出咗咁多嘢，你连佢死都好似不得好死咁样，冇个位俾佢住， 生又照住套房，到死都终于有个安乐窝啦嘛， 真系 都系唔俾你安乐啊！ 局长你咁样做啊，你于心何忍啊？你夜晚瞓唔瞓得着觉啊？真系想问， 唉，唔好剩埋咁多钱啊！我惊你唔够钱买标靶噶咋， 即系你剩埋咁 Q 多钱，你真系。哎，真系忍唔住要爆粗，你剩埋咁 Q 多钱嘅，好心啦，唔好话你搞咩医疗物医疗啦，起多几个骨灰庵场啦， 唔系啊，唔好搞创科， 嘥教 嗰五百亿应该起到好多级场， 咪就系咯， 创科医疗要 keep 嘅，医疗咧我哋好多老人家， 嗰个唔系创科局，嗰个创伤局嚟噶，哎，呢次讲住有咁多先啦，真系兴啊， 嬲啊， 一阵翻嚟再讲。